场目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五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各位早上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交通指数啊，目前呢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5，属于中度拥堵级别，平均运行速度是25.9公里每小时。下面的时间还是共同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首先来看啊，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根据发布会的通报呢，初步核算咱们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已经正式出炉了，是532167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呢，同比增长12.7%，比一季度回落5.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3%，两年的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那分季度来看啊，一季度的数字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可比基数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同比增长是18.3%，两年下来平均增长5%。那二季度呢，增长7.9%，两年平均增长5.5%。分产业来看，上半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是28402亿，同比增长7.8%，两年平均增长4.3%。那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呢是207154亿，同比增长14.8%，两年来看平均增长是6.1%。那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296611亿，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4.9%。环比来看啊，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是增长了1.3%的。那上半年我国市场主体预期向好，主要的宏观指标都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的态势。来关注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上海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表示到了2035年，浦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构建，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城市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前列。到2050年，浦东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强大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城市主要承载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球典范，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下面我们来关注两条北京的消息啊。昨天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其中呢，新建商品住宅方面，6月份70个城市当中，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是55个，跟上个月相比减少7个。那此前呢，5月份新房上涨的城市数量是22个月以来的一个最高值。那二手房方面，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继续减少，是48个，较上个月减少2个，而且价格涨幅连续两。 个月收窄。数据显示呢，六月份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7%，涨幅比上个月微增0.1%，分别高于二三线城市环比涨幅0.3%和0.5%。其中啊，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北京的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是1.3%，位列70城之首，这其中也受到了学区房高热度的带动。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北京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菜篮子跟果盘子啊。昨天根据北京新发地的消息呢，最近的强降水啊，导致蔬菜的采收成本有所增加，部分品种的价格呢有所上涨。比如说7月14号，大白菜18毛钱一斤，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了88%；豇豆每斤2.5元，比前一日上涨21%。但是蔬菜的整体价格这两天看还是稳中有降的。来自北京新发地的工作人员表示呢，7月份以后啊，京北地区蔬菜水果的供应量达到了70%。那另据介绍，昨天新发地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05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应季的水果价格也比往年要低一些。7月14号，新发地市场的果品上市量是1.85万吨，加权的平均价是每斤3.5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0%。下面来关注一下昨天的沪深两市。昨天的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连续第11个交易日是突破了万亿。盘面上来看呢，像钢铁、保险、酿酒、银行等等这些板块啊，涨幅都是居前列的。而六 G 概念、毛发医疗、电子车牌、快递概念以及数字货币这些板块领跌。截止到昨天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指是上涨0.95%，深成指上涨0.57%，创业板指上涨1.04%。最近大盘的表现啊，就是中小企业的表现要好于大白马股，那比如说创业板的表现一直都还是比较亮眼的。北上资金净流入达到了110亿。最后来关注一条消息，挺有意思啊。最近挪威的政府是通过了一项正式立法，说什么呢？要求网络上的广告商和网红们在进行付费推广内容的时候，必须对那些经过修饰的照片加以明示，打上政府部门指定的水印。而上个月呢，挪威的议会是以压倒性的支持通过了这个法案。比如说啊，有一些模特把嘴唇变大，肌肉变多，腰围变细，皮肤 P 白一点等等，这些 P 图的内容都纳入其中，而违规者会面临罚款，严重者甚至可能入狱。这个法律背后的理由啊，就是数字化平台带来的这个身材压力已经导致年轻人开始身材焦虑以及低自尊了，而身材压力也成为了他们有这种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新法案或将帮助他应对身材焦虑一项内容的时候起到一点作用，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之后，今天是周五了，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跟装修有关的话题。今天依然是我们跟全貌园的老朋友一起来共同聊一聊现在在装修市场有什么新变化的一期节目啊。在大家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聊 CPI PPI 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今天是周五啊，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轻松的那些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居环境啊。今天依然是我们跟全猫园的两位老朋友来共同聊一聊装修内容的一天啊。首先来欢迎一下两位，首先是要欢迎来自全猫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欢迎蔡总，您好。 大家上午好。 哎，以及全猫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副圆圆，欢迎圆圆。 大家上午好。 哎，欢迎两位啊。那今天要跟大家说说啥呢？现在已经七月份以后了，今天7月16号了啊！今天7月16号了，我听说你们7月1号是有一个什么变化来着？先来跟大家说说吧。 7月1号，其实全猫园呢以一个全新的样子亮相给大家。对对，那么呢，其实我们的服务形式没有变，因为今年是全猫园在北京经营的第5年了。那么我们的价格呢做了一些调整啊，我们调整到了按照建筑面积收费，每平米1099元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包含的内容还是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这些就全有了啊。但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北京做整装已经做到第5年了，其实好多听众朋友们对全猫园不陌生啊，因为我们的 999这价格也不陌生，对吧？ 对，那其实今年7月1号我们上调了100块钱，其实这里边呢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还有就是人工费的上涨。 嗯， 那我觉得呢，其实这些成本方面的上调啊，作为企业来说，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包括提升我们的运营效率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努力，我们尽量把它消化掉。那其实上调的这100块钱呢，我觉得主要是体现在全猫园整装的这个品质上面，就是我们对比起之前的这个整装内容，可能我们多了一些品质方面的配置的标准啊。比如说其中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装修不再是原来简简单单的硬装加软装加灯具加窗帘加电器这样的形式， 嗯， 我们让它赋予了一部分灵魂在里边 啊。怎么理解？ 这个灵魂是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装修通常是一个冷冰冰的事情，装完以后无非就是我的毛坯房变成了精装房，或者我的旧房变成了拎包入住的这种啊新居。 这不冷冰冰，这挺好的感觉，新生活要开始了。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它毕竟是一个房子，其实它只是解决了我们客户的一般的这种使用需求。但是我们想在现在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给客户提供哪些增值服务的这个内容呢？所以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推出了这个智能家居系统的标配升级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也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全猫园这次升级标配的这个智能家居系统啊，不是原来我们宣传的那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智能安防系统，其实它能够实现居室这个灯光的智能化控制。我们会直接给客户安装一个集成的智能面板儿啊，这个智能面板呢，它可以实现4路灯光的智能化控制。比如说我还原一下这个使用场景啊， 好， 那假设其实咱们用到智能化设备最集中的区域，我觉得就是客餐厅这两个区域。那客餐厅区域呢，其实一般咱们按照一般装修的情况来看，一些客户呢会把它设计成，比如客厅我有一个主灯，有一个辅助光源，餐厅呢会有一个主灯，也有一个辅助光源，那一共是4路。其实我们给客户配的这个智能面板就能够实现4路灯光的智能化控制。也就是说您用了这个智能面板以后，您家的客厅和餐厅装修完成以后，它的灯光全部可以实现智能设置。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成回家模式，可以设置成离家模式啊。有些人可能想，我走了我不就把所有灯都关了吗？但实际上咱们想想，比如晚上您临时出门，比如锻炼健身什么的，您可能就离开1-2个小时的时间，那回来以后家里黑漆漆的，这种体验感肯定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用这个智能面板就可以实现，我设成离家模式之后啊，它可能会保留一些辅助光源，那回到家里以后它依然是这个有一些光亮在里边的，不会一进来面临一个黑黢黢的环境。所以这个呢其实实现了这个生活品质方面的提升。还有一个呢，其实以前全猫园也这个在一些 做大活动的时候，我们也给客户配套了这个智能安防系统，但是当时呢没有全面使用。那现在呢，其实随着我们的调价，我们把这个智能家居系统和智能安防系统把它纳入了我们整装的这个标配范畴，比如说原来我们可以实现的这个门磁窗磁啊，漏水报警、烟雾报警，然后还有这个可燃气体泄漏报警等等这些智能安防系统，我们也把它纳入到了这个1099的智能整装的标配范畴里面来啊。所以其实基于这些呢，您要想做更多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6-8866，让我们的坐席代表给您做一些详细讲解。那其实呢，这只是我们999调到1099的一部分啊，就我们把原来简简单单的这个全屋整装升级成了智能整装。那其实还有一些细节在里边，我也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啊。其中一个卖点的提升，就是原来大家知道全貌园的样板间其实有一些是需要加价的， 对， 还有我们还有十几套的这个家具开场的这个展示空间，这里边有差不多14-15套家具产品都是要升级加价才能选的。那现在如果按1099来签约全貌园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家具产品在您选择的时候是不用补差价的，也就实现了一站通选。就全貌园现在差不多有30套不同风格的家具产品，您都可以通选不用加钱，所以这个选择面非常大啊，包括中式、新中式、美式、简美、欧式、轻奢、意式极简，还有一些现代风格的这些家具产品，其实全部都可以实现通选。 就是原来是有价格梯度的，现在其实都找平了。 对对对，然后呢，包括这里边有一些非常符合现在客户这个审美潮流的，像一些用岩板加工的这些桌面啊，其实都在我们的这些产品里能够看到，还有一些设计非常轻巧的啊，这种简欧或者意式极简或者现代简约风格的家具产品，在我们的产品库里都能挑到。还有比如像咱们客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功能家具啊，比如说有这个带床箱的床，还有这个 可升降的 茶几，其实这次在我们产品线扩充里面又增加了很多这方面的选择。 那我在选这个的时候是用还用加钱吗？ 不用加钱，这些都不用加钱，就是1099每平米的价格把这些产品全部都囊括进来了。其实我们这次调整就是一个让客户的体验感能够有一个提升啊，然后这个还不足够啊。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原来大家知道全貌园整装我们标配的这是全房铺强化地板，那其实有一些客户是有这个想法，希望在客厅铺到地砖的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其实我们价格上调到1099之后，这个客厅地砖其实原来地板换地砖的时候是要补一个人工费的，人工的铺贴费的。那这次我们调价完了以后，也能够实现我们客户客厅地板换地砖的一个免费置换啊，并且这个地砖呢，其实不光是600×600、800×800的规格，我们还加入了600×1.2米的，现在市场上非常 那种 常见的这种 异形的是吧？ 大板，我们俗称叫大板这种地砖，因为有些客户他客厅面积相对比较大的时候，你要再铺600的砖或者800的砖，都会显得有一些呆板， 就是普通吧， 啊、 就是看起来 对，就是没有那个范儿。 对、 啊。其实我们现在配套的家具产品都提升上来了，我们想在硬装方面也能够让客户的效果和居住体验感有一个提升，所以我们把这个大地砖纳入到了标配啊，并且我们的客户还可以免费升级到现在市场上最畅销的这个600×1.2米的大板，我们俗称的大砖啊。那这种其实铺完以后，比如您客厅面积20多平米、30平米，其实用它铺出来以后，这个现场的感觉会非常大气。所以基于这些呢，我觉得您要想做详细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400-606-8866，找我们的坐席代表做一下详细了解。 刚才我们请蔡董聊了聊啊，因为之前一直跟大家说7月1号之后全貌园要 价格要升级了，要提高一部分了。大家也都知道，尤其是作为咱们节目的资深听众啊，都知道今年上半年其实大宗商品是有一个不小的涨幅的。那跟装修相关的，比如说铝啊、 铝 铜、啊、 然后钢材 啊、钢材， 包括 PVC 啊， 包括钛白粉、 嗯， 就是这个墙面涂料的主要原材料、 嗯、 钛白粉，其实都有了大幅度的上调， 嗯、 上调幅度多数都在40%以上。那么少数建材呢也实现了20%多到30%的这样的增长。 嗯， 那么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外呢，其实人工费的大幅上涨也促使了我们这次调价，就是在7月1号的时候把价格做了相应的一个上调。 嗯，价格调整有一定的基础，但是也为了让大家就是在调价的同时能够享受到一个更好的服务啊，我觉得这个智能家居的这个体验其实是真的是特别好。刚才蔡总所提的那个关于灯光的那个智能面板， 嗯， 实际上我们家现在也正在用这个，但我们家那跟您刚才说的还不太一样，因为我客厅会有一个大的面板， 嗯， 但卧室还有一个面板，走廊上还有一个面板。这个面板能实现一什么功能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我爸妈家装的是那种开关式的，就是在卧室跟客厅的位置装了一个大的开关，上面大概有6-7个开关那个按钮。 嗯， 一开始我们不太熟的时候，比如说我想开餐厅灯，还是想开客厅灯，还是想开边上的筒灯，有的时候你不熟或记不住，你真的要啪啪啪开好几个，你知道吗？ 对对， 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并不好。或者有时候客人到你们家去做客，人说哎呀，你这个卫生间这个灯太黑了，我要开一下，结果就开错了，关了再试。关了再试，关了再试。 对，那个体验感确实不太好。 哎、 对， 而且就是我觉得作为主人，尤其是作为我妈妈，我觉得她应该看着心里挺心疼的。哎、怎么给我、开这么多灯啊？ 对， 所以未来换上这种遥控面板之后，我觉得应该会更方便，大家的选择余地也会更多。 对， 嗯， 对，确实，因为它是一种智能化场景的呈现。 嗯， 而且在咱们这个现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对吧？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嗯、 其实如果说咱们家里边还是简简单单的开关面板实现这种普通的控制，我觉得其实对于生活品质方面提升来说确实幅度不是很大。 嗯， 但是配上这个智能场景和智能设备之后，整个家的这个感觉就起来了。 嗯嗯，还有不少朋友在说跟智能家居有关的话题啊，比如说燕林说了，智能家居可以方便监控独居老人的生活，避免出现一些就是我家里没有其他成年人的时候发生一些变化啊。然后还有刚才啊荣姐姐说的，说这个智能马桶便后冲洗特别特别的方便。智能马桶它现在分两种，一种是一体式的，一种是智能马桶盖。今天蔡总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跟这方面有关的优惠啊？因为我记得原来是送过的，现在还有吗？ 我们带了好多优惠过来，这个 来 圆圆可以做一下介绍。 说一说吧。 智能，哎呦，现在基本上全包园可以实现全屋智能了，其中就包含了我们卫生间的部分。 嗯， 智能的坐便盖儿，大家放心啊，肯定是有的，而且该有的功能呢，它一定有，而且防水指标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为什么要在这儿特意说一下防水呢？像有些这个老小区啊，我们家的这个卫生间面积太小了，这个时候我就不敢把我的这个马桶或者是马桶盖变成智能的，我怕它漏电着我 啊。因为智能马桶盖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无论你是一体式的还是马桶盖，你都要有一个电源的在旁边。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电源最好是在您装修的时候就把它规划进去， 对， 否则后期你都得走明线，而且都得绕房顶，特别麻烦，而且特别难看。 嗯， 所以全包园送给大家的这个智能坐便盖呢，是防水系数是 IPX4 级。 嗯， 我相信多少有些这个智能产品常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IPX0 到 IPX8 它是不等的这个防水的指标。 嗯， 其实够我们用的 IPX4 级就已经足够了，它是防溅型。 嗯， 你说我非放一个 5以上你就可以泡到水里了。 对对对。 嗯， 那个就没必要了。 嗯， 所以4级是刚刚好够咱们使的，因为5以上那个钱也会更贵，所以咱们也没必要。这个呢智能坐便圈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是随桌就一步到位免费送给大家的。而且呢在卫生间的部分，全包园在7月1号之后呢升级了之后，除了智能坐便圈之外，包括这个智能镜，包括恒温花洒，这些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嗯， 比如说我们的智能镜，我觉得这个 姑娘就特别受用，就是反正我每次洗完澡一层的水雾，我需要要么擦一下，要么泼一层水，水雾。 关键是你擦完了也不一定能顶事儿， 全是 马上就又上来了。 对， 特别麻烦。 当你有了这个智能镜的时候呢，首先它有除雾功能， 嗯， 它就不可能产生这个镜子被这个水雾照上了这种这个既视感。同时，比如说像姑娘化妆啊什么的，你需要把这个镜子点亮，但是一般的我们的镜子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这个智能镜你可以。它就是触碰的屏，你可以碰一下就直接把镜子点亮，而且再碰一下可以把镜子的这个色温还有亮度进行最适合你的这个亮度的调试，这个是非常好的。 嗯，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恒温花洒，这个我也觉得很香，因为呀，在反正女孩洗澡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稍微长一点，当你比如说我去打沐浴露了，我再回来再冲的时候水温就又变凉了， 嗯， 我还要重新等它变热。当你有了恒温花洒的时候，你不论什么时候回来都是那个恒定不变的温度， 嗯， 所以这三大件呢是升级之后的全包员免费送给大家的一个算是升级礼吧。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您记得一个电话400-606-8866，不是说您打这个电话白领这三大件，是您把这个优惠名额您先占到手，未来呢比如说您有这个装修的计划或者是改造家的计划，您占上这个名额，未来在您这个改造家的时候，这三大件是可以免费送给您的。 嗯嗯，刚才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有两位朋友说到了智能门锁，现在智能门锁是 也是免费送的， 也是在智能礼包当中是吧？ 是的， 嗯， 智能门锁呀，大家最常见的比如说像磁卡开门啊、指纹开门啊、远程开门啊， 嗯， 这些呢都有，而且全包员送的这个是有五种开锁方式， 嗯， 包含这三种开锁方式之内的。然后这个智能门锁市面销售价是3299，大家现在报上名呢可以免费送。另外还有智能净水，它有五个滤芯， 哦， 这个也是免费送的， 嗯， 再加上蔡总刚才说的这个智能的面板，包括还有这个智能的安防系统， 嗯， 这一堆智能的器材跟智能的这个电器就可以让您家现在的全包员可以直接让您家实现一个智能新家的标准， 嗯， 一点都不夸张。 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其实都是智能领域的啊，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些疑问，比如说时尚2019说，他说会不会老人对于这些智能家具操作起来不方便啊，是不是还是传统的好啊。然后但是也有燕林比如说了，说你看我手机一键我就可以控制像空调啦、热水器啦， 嗯， 还有刚才有朋友说我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指挥我们家的电饭锅给焖上饭，是吧？你回家就可以直接吃上热的米饭了，就不用再焖饭了。其实还是有很多能够方便老年人去操作的一些功能，因为我们既然大家问到了，我觉得也可以再说一说， 嗯，对 好吧。 其实我再说一下我们升级这套智能家居系统的初衷，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关注到现在找全包员装修的客户啊，其实老年客户占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啊，还有一些我们偏年轻的客户其实给父母在装修房子， 嗯， 希望父母能够在一个啊舒适的环境里边去居住。 对， 那么其实我们上这套智能设备呢也是考虑到老年人的一个使用习惯的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先从智能门锁开始说吧。大家知道老年人有时候上岁数以后啊，比如他经常出去遛弯什么的，但是他因为上岁数了有时候记性不好，出门的时候容易 忘带钥匙 落东西，有时候没带手机，有时候没带钥匙。没带手机啊还好办，但如果没带钥匙的话，现在这大热天的，你说他进不去门确实特别着急， 嗯嗯， 但是这个智能门锁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支持指纹、磁卡、密码、钥匙、手机 APP 多种开锁方式，所以这样的话对于老人来说，其实他只要拿手一摁基本上这个门就开了，他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我忘带钥匙了被锁在门外进不去的这种情况。 嗯，我再加一点， 啊， 就如果家里有老人的子女发现，比如说我姥姥就特别不爱带手机， 嗯， 就你动不动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然后你给他家里打电话可能下楼遛弯了， 嗯， 你就特别着急， 嗯，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带把钥匙，如果你在单位你没带老人家里钥匙，你想回去看看可能都不方便。 没错， 你拿手机生成一个密码，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门了。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 是的， 就是让小一辈年轻一代可能更放心一些。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场景， 嗯， 还有第二个场景呢，回到家里以后，比如像客厅、餐厅这些那个照明设备，比如老人来讲，一堆开关的时候，他分不出来哪个是哪个。但是智能面板上它会标得很清楚，而且你可以设置成自动模式，这样你不用开，回到家它就可以触发这个智能场景的启动。 只要你进门，它就知道你回来了。 对， 嗯， 对。还有我刚才讲到这个智能安防系统，比如有时候那个老人在做饭，厨房开着窗户，然后这个时候呢去客厅看电视去了，这时候起风，比如把燃气吹灭了，这时候有燃气泄漏报警的话，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就可以做一些应急处理。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漏水报警器，这漏水报警器其实也可以放在厨房，比如有时候洗菜的时候忘了关水了，或者家里水管的漏水了，只要地上有水出现的话，它就会触发报警，在第一时间咱们就可以去处理，避免损失的扩大啊。这个是厨房区域。那还有像居室区域，像门磁窗磁的使用，有时候出门以后我们不记得门关没关或者窗户关没关的话，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元件 去 做一些这个查看。对，另外呢就是进到卫生间区域，我们有智能坐便盖，这老人在如厕的时候用起来应该是非常方便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智能镜啊，洗澡的时候不会被烟雾，那个沾上烟雾以后影响这个镜子的使用。另外一个呢就是恒温花洒，其实恒温花洒对于老人是非常友好的，因为什么呢，老人洗澡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花洒上面带一个瓣的时候，不小心就会碰到，碰完以后水忽然变热， 水温就变了， 变冷。 对， 这个时候老人比较敏感，有时候可能被这一激就容易生病。那这个恒温花洒呢，设定好温度以后，它基本会保持在这个温度上，不会受这个水流大小造成温度忽高忽低，或者说不会你碰一下那个阀门，它这个水温就变了，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一般恒温花洒都是在两端各有一个旋钮，一个是控制这个水流开启的，一个是调温的，所以这个时候它不会误碰，除非你拿手去拧，所以这个时候老人使用起来也会非常的安全和舒适，所以我们其实做了这些智能化的配置，其实大家能够听到就是全包园这次每平米只涨了100块钱，这里边呢一部分是用来消化原材料和人工费上涨这部分因素，还有一大块其实是用在了我们整个整装品质提升这方面的这个内容上，其实也是基于我们这五年在北京市场的一个耕耘。那么我们呢其实也发现我们的客群年龄结构在发生变化，年轻客户也越来越多，老年客户呢其实占的比例也非常大。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年轻客户对这个智能系统他有天生的好感，老年客户呢其实对智能系统他也有一些我觉得偏刚需方面的使用需求。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生活体验上的提升啊，其实人是永远是弱势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家没有智能马桶，我给我妈先试着买了一个智能马桶盖，用完了以后她一开始就不太习惯用，她除了能够感受到那个座圈是温的之外，基本上都是我爸用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就强迫性的我说你就试试，然后试了以后他就不吭声了，我说好用吗，他说挺好用的。然后我现在从智能马桶盖给他换成了一体式的马桶，然后呢现在一体式的马桶好处好在哪儿呢，就是这两位肯定也很清楚了，就是你抬腿你就可以走人，无论是大小便基本上都不用你管。他有一天跟我说，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惊讶，说这也太方便了，什么都不用我管。因为它是感应式的，你人走到旁边它自动就会抬盖等等，这些啊确实是非常方便。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在生活体验上的舒适，人啊你是永远没有对更便利的生活说不的能力的。 是 你用上两次你就知道这东西特方便了。刚才蔡总还想说一点，我先替您补充了吧，就是有一个自动就是企业的灯光，就有的时候老人可能晚上企业比较多，其实也不只是老人了，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这种情况，你摸着黑去找灯的那个感觉，然后睡得迷迷糊糊，大家有没有被那个夜里的那个床碰到过腿，我的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就是晚上看不清楚，对吧，因为你人都特别模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有智能的灯光，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没错，其实徐冉说这些就是 我们乍一听觉得智能设备好像离我们很远，有一些也不是我们必须要用到的， 对，好像可有可无是吧， 对，但是一旦它走入到你的生活里，你会发现每一件你都再也离不开它了。 所以这是今天请蔡总和圆圆一起来讲一下现在全包圆服务就是升级到哪种程度了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去体验一下现在智能家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一些便利。然后最后一点点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全包圆的其他的一些服务。刚才我们说了，包括软装包括硬装，实际上现在环境也帮大家想到了，尤其是智能的这些感受，对吧？ 对。 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咱们说到了关于售后的一些服务。因为我看有朋友说，哎，就提到装修可能就比较担心装完了以后万一有这儿比如说地板鼓泡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墙体我觉得出现问题了我不是很满意的情况，我记得全包圆也是有一套解决方案的是吧。 对，首先一个呢就是全包圆提供这个基础装修的10年保修啊，一般按照行业规则的话是隐蔽工程是5年，常规项目一般是2年，但是全包圆呢不管这个隐蔽工程还是常规项目，我们基础工程统一质保10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其实全包圆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供应链的服务体系，包括我们也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团队。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团队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时效不强，或者说最后给您的结果您还不满意的话，您可以直接找我啊，您直接在微信里边搜索全包圆蔡萌这5个字就能够找到我的个人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您可以在上面把问题直接发给我，每一个问题我都会来督办来去解决，所以这个也是我为客户做出的一些服务方面的承诺。 明白。那就是咱们维修上有没有什么次数的限制，就比如说这个地板我觉得有问题了，我修了一次然后我又修了一次然后客户可能还不满意我再修，这个次数上上门的有限制吗？ 这个没有限制，这个是会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为止。对， 这个问题刚才有一位听众啊，我找不着您了，被淹没了。应该是叫什么天天啊，这位朋友，这是问题是给您问的啊，好吧。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给我们的留言，都说到了啊，智能家居。张慕容说，密码锁感觉不错呀，这下出门不怕忘带钥匙了。还有就是看看啊，芥末墩说，我们家装修不是承重墙我都不敢拆啊。这是关于就是大家在装修之前到底要怎么规划家庭的一个问题。在这一方面其实全包圆有完整的一套解决方案，我们有设计师的。 对，其实我们有专业设计师来提供服务。因为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在后台的留言啊，您真的是非常非常规矩啊。因为我们也遇到有的客户 非要拆承， 要求我们拆承重墙，会要求我们拆承重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宁肯这个单子不签我们也不会这么去做的啊，因为所有的承重墙和承重梁都不允许做任何改动。 这为啥非得拆那个？ 但是有一些这个咱们哪说哪了啊，确实有一些老房它有承重梁的地方，它的这个高度 是 受到影响的。比如我们刚好梁下有一个门，这个门的高度可能你再加上门框以后，这个空间就会更加的低 矮。 那有些家里比如个比较高的时候，那用这样的门洞可能就会有些许不方便。但是遇到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承重墙也好承重梁也好，在这儿呢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做改动，不要对它做任何改动。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从安全基本的角度出发啊。然后包括还有分辨是不是承重墙啊，我这个房屋到底怎么才能让我这个结构流线动线变得更流畅，这个就都可以交给设计师。 其实这个事儿就交给全包圆的专业设计师去做就行。其实您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呢，也可以打400-606-8866找我们的作息代表预约专业设计师来为您提供服务。 最后圆圆再跟大家说说现在东西两个体验店的就是能够看到的标准间的一个情况吧，包括大家能够选的和今天的我们的一些优惠情况，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现在的大家能看到的样本间东西两边加到一起有20多款，但是呢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蔡总也说了，我们有那个升级款的那个家具区嘛，现在实现了一个通选，也就是说就直接把样本间就全都打通了。之前由20多款现在秒变成40多款，也就是说1099每平米您就可劲儿挑，你看到的所有的样本间看到的所有的家具平行置换，一分钱都不用加，全部在1099每平米。 米的这个整装款之内了。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这个带着家具做装修，北京市场上我觉得全包园还是比较当仁不让的，可以说是 number one 吧。因为从去年开始，全包园就开始不断迭代我们的进口实木家具的这个木材，从比如说缅甸的卡斯拉木，后来迭代成了北美的 FAS 级的白蜡木跟白橡木，现在我们非洲的金丝红檀也这个荣幸的加入到我们可选范围之内了。也就是说，这些木材我们用它这个远渡重洋采购到国内，然后呢脱了敏之后做成全房的家具，包含到整装款之内。它原来的销售价都是比如说1699， 我记得， 对，或者是1799或者是1599每平米，只有在我们这个节目正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拨打电话400-606-8866，您报上名，不是说让您这个时候立马交钱啊，只要您报上名就可以直接变成1099每平米，是包含了进口纯实木打造的全房家具在内的整装款，这个我要额外强调。另外呢，像送的东西，刚才前半场的时候也跟大家都总结了，比如说什么智能镜啊， 智能的一套， 智能坐边杆啊，那一大套的，从入门开始到您睡觉，这一大套智能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另外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投影面积4平米的定制柜也是免费送的，还有您入住之前必须要自己花钱单独采购的，比如说电冰箱、洗衣机、油烟机等等这些东西，在全包园我们也是免费送的。还有一些免费送的东西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老房礼包，我们送全房的暖气，免费帮大家把旧暖气拆掉，免费把新暖气给您装上，还有一个9公分厚的甲级防盗门也是免费送给老房的业主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价值2000块钱的断桥铝的代金券，这些都是免费的。大家想这些都免费不加一分钱，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大家说了说在升级之后有哪些服务性的升级，以及哪些硬件设备的升级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400-606-8866。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您先暂时聊到这儿了。本期节目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进行回听或下载。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Crossing miles of frustrations and rivers and raging, picking up stones I found along the way. I staggered and I stumbled down pathways of trouble. I was hauling those souvenirs of misery, and with each step taken my back was breaking till I found the one who took it all from me. Down by the riverside my spirit lifted high.